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二，农历9月1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保障房新开工9万套，年底前解决所有轮候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本市天然气自采暖用户入户抄表工作启动。 市政协围绕“13五”规划编制议政协商，委员们就大城市并治理建言献策。 冷空气来得勤，京城优良的空气质量将持续到月底。 北京交管部门针对车辆违法进入公交专用道展开专项处罚。 本市107条中小河流疏浚完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截至上月底，北京保障房实现新开工建设9万套，基本建成65000套，全市累计启动各类保障房分配31000套，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6%。目前全市还剩余几万户经适房和限价房的轮候家庭，按照市政府的要求，今年年底前原则上要按照原方式来解决已有轮候家庭的住房困难，最起码要准备好并公布对接的房源，同时还会督促区县尽快进行登记复核，抓紧进行摇号。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长辛尼萨·马利先生一行。王安顺说，今年正值北京与贝尔格莱德结为友好城市35周年，希望两市继续保持高层互访，推动经贸合作，为双方企业赴对方市场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提供支持，加强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经验交流和项目合作，深入开展人文领域交流，密切人民友好。辛尼萨·马利说，中塞两国历来友谊深厚，两市合作也有着很大的可挖掘空间，很期待与北京在经贸投资、城市规划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共享发展经验。塞尔维亚驻华大使米兰·巴切维奇会见时在座。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本市针对天然气自采暖用户的入户抄表工作已经启动，将持续到11月18号，提醒相关用户在此期间尽量家中留人。据了解，为了对天然气自采暖用户的采暖用气进行补贴，每年供暖季开始前和结束后，市燃气集团都会委托相关公司入户抄表，根据两次抄表数据来计算自采暖用户的采暖用气量，请用户注意居住小区及单元门口的通知，在抄表期间尽量家中留人，以确保抄表数据的准确完整及后期顺利领取用气补贴。整个补贴工作预计明年6月完成，补贴将折算成天然气量打进用户的燃气表中，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燃气集团热线96777咨询。 市政协今年围绕本市“13五”规划编制开展了多层次的协商议政活动，并就这项全局性重点工作组织各界委员深入调研，了解市情民意。在市政协昨天召开的座谈会上，委员们就治理大城市病积极建言献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治理大城市病关键点在哪里？市政协常委、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环说， 要想治理或者克服大城市病，一个核心内容还是控制人口，那么人口控制不住的话，其他都免谈。“13五”规划期间要把它看成一个长远的计划。 委员建议，本市“13五”规划应制定行之有效的人口调控方案，确保全市总人口不突破2300万，同时编制城市宜居指标体系，包括人均水资源、绿地、交通资源、教育设施等资源占有水平。委员在建言人口疏解过程中应发挥市场和法治的作用。另外，委员们表示，在人口疏解的同时，产业疏解也迫在眉睫。文魁委员建议，本市应积极发挥京津冀区域中的核心作用， 在疏解过程中辐射，在疏解过程中带动，实际上这个疏解是意味着空间的扩张和跨区域的联动，把北京发展经济的优势变成京津冀的优势。 委员们还建议， 要通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促进疏解对象外迁，让疏解的企业和人员不吃亏，有好处能发展。要统筹补偿机制，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尽早出台对本市疏解企业在税收、土地、资金、人员安置补偿标准以及主动搬迁奖励等方面的政策。同时，疏解之后腾退出的土地空间应从严管理，防止形成人口功能的再聚集。五环内腾退的土地应禁止商业开发，优先用于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在人口和产业疏解的同时，本市经济也应该积极转换发展模式。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王守法说， 现在我们要转换发展模式，这个腾笼换鸟，换什么样的鸟？要走高精尖，要走创新之路等等。 昨天上午，本市举行2015年第五次小客车指标摇号。为落实国务院有关促进新能源车发展的会议精神，本期所有符合申请条件的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者直接获得购车资格。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本期示范公共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向所有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直接配置。 在摇号现场，18663个新能源车指标直接配置给了通过购车资格审核的个人和单位。北京正式取消新能源车限购措施，部分参与普通指标摇号的市民对这一政策表示欢迎，但受制于配套措施等原因，暂时不会考虑购买新能源车。 我觉得挺好，但是现在唯一比较那个担心的就是长途的这个续航，如果这个充电站包括充电桩能够标准一些，覆盖面广一些，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 本市之前已经进行了3次新能源车指标摇号，中签率在80%左右。本期直接配置新能源购车资格，将引导全市机动车能源结构的调整。市交通委委员、新闻发言人荣军说， 这期的申请数量来看呢，比8月份那期增加了98%，拿到了一些指标的人，实际的购车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好，使我们本市的机动车的那个能源结构得到更好的调整。 新能源车限购取消后，政府应加大后续服务引导工作的力度。国家发改委综合交通运输研究所主任程世东表示， 如果很好的引导了人民这种合理使用小汽车，它对环境的污染就不会那么大。充电的这种设施、停车费这一系列的措施要方便它使用。 目前市政府正联合市科委研究是否永久取消新能源车的限购措施，相关政策将在12月26号举行的本年度最后一次摇号前公布。 本期新能源车直接配置指标的消息让车市里新能源车的人气明显增长，不过由于充电设施建设、车辆性能和车企产能的限制，京城的新能源车市场短期内难以实现井喷式发展。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市民周小姐听说了新能源车100%中签的消息，一早就来到了汽车市场。 上一期的时候我就转新能源了，然后没想到这期就直接全面放开了，赶紧过来看了。 本期新能源指标的申请者成了这周一车市里的大客户。经销商们说， 人平常就一两个，现在一上午接了有10多个了吧。 上两个月销售都增加10%-20%的样子，这一次啊能增加到50%的样子。 记者多方了解到，6月份开始，新能源车指标申请者翻倍递增，部分品牌销量大幅增长。但是从全市来看，新能源车每月的实际上牌数2000辆左右，个人新能源指标的上牌率只有35%。亚运村汽车市场商务部部长郭勇分析， 第一个安装充电桩的时候发现困难，这实际上占很大的一个比例。还有消费者呢，考虑到现有的车型的技术啊、费用啊，觉得还是不合适。还有就是原本他摇号呢，就是想占个号看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新能源畅销车型的提车周期要1到3个月，生产企业产能有限，制约了市场增长。亚视副总经理严景辉介绍， 目前入了北京目录的也就是27款车，这些厂家加起来这一年也就24-25万的产能，而且是面对全国的。所以说在短的时期内，新能源汽车有一个爆发式的这种增长出现的可能性还不太大。 朝阳区昨天公布了第10届北京文博会朝阳展团主会场和分会场的项目安排。本届文博会，朝阳区将设21个分会场，推出超过100场文化创意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今年的文博会，朝阳区展团将采取1+21的模式，也就是一个主展区加21个分会场。主展区依然是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4号馆，将以文化科技相融合、全新互动的体验为特色。在主展区，观众将会看到朝阳区从全区50000多家文创企业当中精心选取的在行业领域展示新创意、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一些项目。比如说鸟巢文化中心 以及中国船舶公司带来的虚拟航母漫游的海洋深度文化体验。另外还有一些像电子书以及真人与虚拟形象相结合的实时互动的科技的产品。而在21个分会场将会全面展示10年来朝阳区文创产业的发展成果，以及推介一批由传统的工业的场地以及商场市场的旧址改造而成的一些创新实验区，比如国际文化保税创新园、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文化创新园、齿轮厂品牌创业文化园等等。据了解，截止到今年的9月底，朝阳区的注册文创企业将超过5.6万家，预计规模以上的文创企业年营业收入将突破2900亿元。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东城区昨天发布了东城文化人才评价标准，由此拉开了文博会东城区分会场活动的序幕。东城文化人才评价标准是东城区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合作，历时1年的时间研究制定出来的。依据文化人才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分工不同，并结合东城产业发展特点，将文化人才划分为文化创意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3种类型，并纵向分为4个等级。评价标准设计出一套服务于3类人才的全面评估体系，主要着眼于基础能力和专业能力2个维度考察评价人才。在具体应用过程中，这套人才指标及评价体系也将会随着人才评估工作的推进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而通过这个体系认定的人才，除了可以获得相应的奖金奖励外，在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也能享受到绿色通道的待遇。另据了解，位于东城区青龙胡同甲一号的东城文化人才创业园昨天开园，将为落户东城的文化人才提供多方面的服务。未来几年，创业园在空间规模方面计划到2018年底达到2到3万平米，孵化规模方面计划到2018年底成功孵化创业企业达到100家以上。在服务范围方面，创业园服务体系服务的文化人才将从每年1500人次增长到2018年底的5000人次以上，每年增长率在50%以上。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文博会期间，第9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将在国展中心2号馆展出。记者昨天从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了解到，梯红荔枝紫砂壶、富贵花宝灯、丹青景泰蓝妇女连心瓶等工艺美术精品都将亮相。另外，民间工艺大师及老艺人还将为观众现场表演老北京工艺绝活，包括面人、毛猴、泥人等。观众还可以购买到京味纪念品，并定制专属个人特色的工艺美术产品。 10年10人，第10届北京文博会专题报道。 朝阳规划艺术馆由工业时代旧址进行文化改造而来，2009年投入使用。它也是朝阳区继798艺术区之后进行的又一次成功尝试。运营至今，每年都参与北京文博会。馆长杨军从艺术馆改造之初到现在，见证了他从废旧厂房变身现代化展馆的每一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朝阳规划艺术馆位于朝阳公园东五门内，占地1.5万平方米，内部用3维数字模型展示城市规划，并设有国内第一家 3D 体验中心。馆长杨军说，艺术馆的前身兼具2重身份，这也恰恰成为了他后来的重要基因。 它是北京燕山燃气用具厂的3栋老厂房，它是在奥运会期间用着沙滩排球主赛场的附属用房，所以是北京目前唯一的一个双遗产的改造再利用项目。当时3栋老厂房改造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技术就是 3D 的技术设备，建造了国内首家 3D 体验中心。 杨军参与了艺术馆最初改造计划的设计过程，当时每年举办一届的北京文博会让他意识到展馆的功能性与文化活动的品质和种类息息相关，因此有意识地在设计中加入了更多时尚的概念。 一个是把原有的三座老厂房之间的我们叫冗余空间，这个水泥地面经过我们建筑师的这个精心创意把它改造成为灵魂空间，这个空间呢它又正好是一个T字形，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了国内最时尚的 梯形台，这是我们在改造之中的一个主要创意，这个创意也为这个老厂房的未来运营提供了一个基础条件。 落成之后的艺术馆得到了充分利用，尤其是文化类活动。杨军说， 六年来我们举办的各项文创活动每年都超过100场，参与了北京国际时装周的时尚走秀，还包括了电影的发布活动，比如说金陵十三钗、武林外传、二次曝光、知名的电影电视的全球首发。 北京文博会鼓励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理念，而多次作为分会场的朝阳规划艺术馆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杨军说，这里现在是，未来依然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地标。 规划艺术馆在开馆之初就选择了把自己打造成为不是一个静态的展馆，而是一个文化创意活动的集聚地。第一代的静态展示，第二代的多媒体展示，直接推到第三代，以 3D 这种方式去体验，去感受一个区域的发展理念、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让它成为文博会本身的生态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上周110报警服务台接报的刑事类警情中，诈骗和扒窃类警情接报量较大，其中诈骗案件发案最为突出。民警介绍，目前各种各样的骗术五花八门，有参加活动赠送礼品、免费参加健康保健讲座的，有所谓免费进行旅游体验、免费检查身体的等等。这种小广告在马路边、公园门口、商场、超市等经常能够看到。散发小广告的人选择的目标主要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先是套近乎，拦住老人去路，推销产品，纠缠不休，最终的目的就是骗取老人的钱财。民警提示市民，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贪图便宜，不相信他人的谎言。老年人平时要多与家人沟通，提高对骗子的辨别能力，对路边推销的人尽量不予理睬，尤其是上门推销的更要提高警惕。 新闻广播通信员吴希报道，城管执法部门从昨天开始到30号在全市开展道路移洒及夜间施工专项执法周，在此期间每晚9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城管执法部门将组织开展道路移洒及夜间施工专项执法行动，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运输企业和施工工地将从严查处，对问题严重、整改不力或拒不配合执法工作的施工工地和运输单位，除了责令限期整改和依法处罚之外，城管执法部门还将联合建委对其予以停工整顿，联系新闻媒体予以曝光，并记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警示系统。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蝴蝶飞为生命续航脊柱畸形救助行动昨天在北京启动。北京朝阳医院与两家慈善基金会签约，三方共同发起致力于救助贫困脊柱畸形患儿。脊柱畸形包含脊柱侧弯和脊柱后凸，前者俗称蛇腰，后者俗称鸡胸罗锅，是导致青少年残疾的常见病。数据统计，我国现在有300万左右的脊柱畸形患者，脊柱畸形发病率为1%到3%，目前还有增长的趋势。他们中很多出自贫困家庭，没有机会得到治疗。据了解，这个救助项目自2011年执行以来，截至今年6月底，共接到患儿求助191名，多数为极重度畸形，已经完成治疗80多名，支出善款超过214万元。这次项目首度与公立医院联手，将救助更多患儿。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1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本周冷空气来得勤，虽然带来比较低迷的气温，但也持续给京城送来好空气。在北风的清扫下，京城优良的空气质量将一直持续到月底。按照往年特点，进入11月后，静稳天气过程很可能还会出现，加上供暖启动后污染排放量加大，预计空气重污染过程还将来袭。 市交管局昨天展开针对车辆违法进入公交专用道的专项处罚，2小时内42辆违法车落网。交管部门表示，今后这类查处将频繁展开。 自2012年底启动中小河道整治工程以来，本市已经对107条中小河道进行了清淤清障、堤坝加固和岸坡整治，完成总任务量的近60%。今年汛期的降雨量虽比去年多30%，但治理后的河道全都行洪畅通。明年汛期之前，剩下的67条中小河流也将完成治理。 2016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查工作昨天结束。据统计，共有1,394,000多人通过了资格审查，比去年减少14,000多人。而在招录人数比去年增加25%的情况下，竞争比创新低为50:1。考生要在11月2号到7号进行网上报名确认，11月23号到29号下载打印准考证。 今年共有3万多人在北京报考了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比去年增加25%。而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的文件精神，从明年开始将不再组织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工作将以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形式纳入国家招生计划和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 北京市残疾人心理健康热线12385开通，热线启用回拨模式，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将由咨询师回拨给残疾人，以便减轻其经济负担。除了法定节假日外，热线服务时间为每周一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艳，播音员李凌、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9.5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询经销商。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大众慢音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新能源车的绊脚石系列报道之五。车主体验才是检验新能源车市场的试金石。居民楼两部电梯交替运行，业主质疑不方便不合理。下面是详细报道。10月25号，本市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摇号新规出台，具备资格的申请人无需参加摇号，就可以直接获得新能源汽车牌照。这一政策再加上已有的不限行的政策，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那么驾驶新能源汽车的车主在使用过程中的真实体验又是怎样的？新闻广播记者王博近期采访了几位新能源汽车车主，并进行了现场体验。下面请听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之路还有哪些绊脚石》第五集，车主体验才是检验新能源车市场的试金石。 家住朝阳区定湖庄的周先生是一位新能源车车主。晚上7点，记者来到周先生住的小区，刚从楼上下来散步的他正准备给自己的车去充电。 哦，这是咱们这儿的这个地下车库是吧？ 对，我们这儿地下车库。 啊， 我们这儿还好，物业还比较这个配合。我的车在这儿加了一个这个防护箱，接的是物业的电。 那这电费是怎么算呢？ 就是1.51块一度。现在就开始充了。 哦，那咱们这个充电是要充多长时间？ 这个1小时。 现在当前电量是4%， 对，因为我 充电电源是18安，预计充满时间还有13小时。 周先生每天上下班的距离是20多公里，再加上周末带家人出去玩，一个月要开800多公里。他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个月你要这么跑的话，只需要差不多不到200块钱吧。这还是我接的这个物业的电，你要用明电充的话，我觉得120-130块钱就够了。 而另一位车主张先生则表示，自己的电动车续航能力在150公里左右，用得多的话基本上一天就得充一次，而且由于自己家没有车位，只能去公共充电服务点 充一次电呢，充满大概20块钱，但我们交停车费可能一次性就要交8块。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好多地方不让我们用，你要首师大那个也是，然后他就单位能用，朝阳公园到9点以后呢，他就不让进门了。 在新的一轮利好政策的刺激下，新能源汽车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周先生在买车之前还对新能源汽车有一些顾虑，但是现在他已经开始享受新能源汽车出行的生活。 那用这款车其实我感觉有时候就像用一个电子产品的样子。 对啊，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家用电器嘛。 我就希望这些政策能尽快落实到位，也鼓励更多的人来用这个新能源车吧。 听众王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自己住在海淀区岭南路30号院的国家科委宿舍3号楼，楼里有2部电梯，但平时只有1部能够正常运营，2部电梯相隔较远。作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他表示非常不理解。 2部电梯轮着开，一个礼拜在这边，在一门，一个礼拜在5门，这楼身特别的长，对于老弱病残、腿疼的，实在是太困难。 小区所在的燕科物业公司表示，从30年前楼房建成到现在，一直只开1部电梯。 电梯一直都是开一部，一个是这个历史一直是这样的，有时候它就2部电梯嘛，一部电梯是备用，如果是2部电梯同时它都如果说坏了的话就没有用的，这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电梯的故障率是很高的，哪儿都是。不动的时候它肯定是不坏的，再一个是就是说是2部都是有人值守的，如果说2部都开的话，成本会增加很多很多。 针对物业公司的解释，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明确规定表明居民楼有2部电梯时需要保证其中1部作为备用电梯， 没有说只能1部运行，然后如果说这个电梯没有质量问题的话，应该是需要运行的呀。 工作人员还表示，业主可以向小区所在的海淀区住建委投诉物业的行为， 可以建议反映到区县建委物业管理科，对这个物业来进行核实处理。 另外，针对居民的不满，物业公司表示也在尽量做出一些调整。 我们也是在努力，就是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啊，我们都是2部都开的，尽量的是。如果说您有特殊情况，需要有那个随时都可以找传达室啊，在哪儿都开一下。如果说有紧急情况的话，这个没问题。但是同时2部都同时天天在那么开的，目前可能实现不了。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哟，张总，办理工资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财智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蒲黄榆路口到玉亭桥由南向北直行车多，建祥桥北到桥南由北向南直行车多，另外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状态。 想分就分，账单分期还，越分越轻松。 用农行信用卡办理账单分期，一个电话轻松搞定。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